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爱是绿色水草摇摆，我不想把眼睛睁开，没说的承诺不会更改，虽然你去去又来来，对你的贪 太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于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到最美好，所以睁开眼睛的瞬间呢，才会发现太多的反差让自己不可接受。继续来听当年的少男偶像团体可米小子，已经散去了，但是当年带来的那种青春气息呢，还是让大家难以忘记。求爱复刻版。 唱片听到一半，突然有了灵感，整理之前的混乱，爱原来不难。 它存在太多虚幻，终究是古老模样。原来你要的是那么单纯而简单， 在雨天为你撑着伞。陪你到海边， 踩踩沙滩，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闪着烛光的晚餐，神奇的力量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扬起白色的风帆，晒一晒周围的太阳，我的旧爱不可何苦你不回头来， 无所谓老掉牙，不需要时髦想法，没创意不需害怕，真心看见了吗？ 山顶上公园的花，卡片那句情话，真爱的表达还是热咖啡能催化， 天黑了陪你走回家， 清晨的心香未看见，我的鲜花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闪着烛光的晚餐，神奇的力量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要给你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张靓颖叫做我们说好的超女，所有人的发展里面呢，我每放一次她的歌就要讲一次她最脚踏实地或者最忠诚于音乐的在做自己的事情。 一句话就哽住了喉，

感情是太玄妙和难以解释的东西，所以在它出现的时候勇于接受，在它离开的时候敢于面对，才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刚才听到的歌来自李亚明，跟往事干杯。继续在收听王晶放音乐，下面这首歌呢，张信哲加上刘嘉玲，这应该算是刘嘉玲在音乐上的第一次作品，却也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对唱，有一点动心。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继续在收听王晶放音乐，陪伴所有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继续接下来的歌来自平冠，雨过天晴。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恋爱中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 谁流过泪却无损爱的美丽，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却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写去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